心里爱着你，你恩爱我的情哟。 一路

天空，守护着大地的和平。瞬间的壮丽已化作永恒，铭记在我们的心里。 我。

家和。几千困之水，去太阳升昆，将穷乡美